我越来越发现恋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大家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，认识一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，每个人都在不停的试吃，就没有人愿意舍得花钱买一整个蛋糕了。感觉以前的恋爱是捉迷藏，大家娇羞的把难以启齿的小心思都藏起来，两个人兜兜转转，寻寻觅觅，耐心就永远耗不尽也花不完。现在恋爱是打手背，逃得慢就算输，逃得慢就要挨打，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快速的抽身，迅速的离开，谁都不愿意成为受到伤害的那一个人。发达的网络，低门槛的社交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因为它让我们身边有了各式各样的人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你跟你的真爱可能这个时候正相隔着人山人海。 我把梦撕了一夜，不懂明天该怎么写，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，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，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，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，旧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，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，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，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，该怎么给，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，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，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，小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，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，两个人撕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，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，

中。 有时候我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，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咖喱的咖跟咖啡的咖是同一个字，雪茄的茄跟茄子的茄是同一个字，旺仔的仔和仔细的字也是同一个字，翅膀的膀和膀胱的膀仍然是同一个字。只要用心，你会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。

烦，烦恼烦恼，为何非要我承受他留下的 有句话说，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合适不合适，只有愿意不愿意，努力不努力。不合适是我见过最多的借口，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借口。相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合适，分手的时候却说不合适，其实这不过是逃避。所有的合适都是两个人的相互迁就和改变，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，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，就是最好的爱情了。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，